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唔经唔觉，我哋和你说说诗就嚟到最后一集啦。 系啊，真系非常之感慨啊！我其实已经感慨咗成个月啦，因为呢件事系啊，咁仲抄翻以前啲嚟听啊，我好重情嘅吓。咁咧，所以咧，我都好巧妙地想安排一啲向我哋第一集致敬。点解呢？第一集呢，我哋讲过呢《大望书》写俾萧红嘅诗。 系啊。 我哋最后一集呢，都以一首呢写俾萧红嘅诗开始啦，不如。 系啊，咁但系我哋都要介绍翻我哋嘅嘉宾啦，就是、上一集出现过噶啦，就系阿罗乐敏同埋梁璇君。 系啊，两位我好向大家推荐嘅香港女诗人啦。咁啊，佢哋嘅新作咧吓《自由之下》同埋《而又仿佛》呢两本诗集咧，都好值得大家去支持下。咁啊，我就其实阿璇君咧写俾萧红呢首诗咧，我系印象好深刻嘅。咁我谂咧，另一位嘉宾咧，罗敏咧，佢都印象好深刻。因为是他编发的，是吗？当时你是编辑在自发。咁虽然我最初叫璇君你揀啲诗嚟读啊，咁佢冇揀呢首。咁我就执意呢要求佢一定读一读呢首。除咗系向我哋第一集致敬，当然系因为首诗本身写得好好啦。 看云再读萧红。你知道吗？今天甚至没有云，窗外的世界仍是黏黏的，低声地诉说，现在也没有战争了，他们已换了另一种方式，小狗们甚或更安好的，现在已没有人进食他们，好些还穿上人样的衣衫，花儿也自个儿开的好，梦悄悄藏匿，时钟仿佛走了很远的路，却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时间留下空圆的表情，还有你看着他们的眼睛。你确是适合这里，睡在这忧郁的小园子，看这些海岛精英的女孩们，修复一百年前的失地，在这个没有主意的年代，静听这些哭泣的黄叶，依靠着你的慈悲和爱翻飞。至于你依念的雪的故乡，便也成了坠下的白花朵，依旧不涂胭脂不擦口红，默默不看又非看不可。弱小者穷困饥饿的大地，男人和女人，罪恶和隐身的软弱，没有一天形状相同，看来却都一样。雪的花瓣淡淡的散去，留下一室灰蓝。 啱啱听过就是璇君的《看云再读萧红》。 嗯，璇君啊，点解你嗰年会再读萧红嘅？因为嗰年咧，我哋2014年啦，吓又雨伞啦，另外咧就系、当然黄金时代啦。但系黄金时代未做嘅喎，嗰阵时点解你心有灵犀又再读萧红咧？ 因为嗰阵时系想重读一次萧红，作为要教小说课程嘅一个即系好重要嘅文本咁样，所以就特登再读萧红啦。咁、完咗之后就同啲同学去睇《黄金时代》，咁成件事就好似好完整咁啦。所以就系嗰时。 但系首诗系喺睇《黄金时代》之前写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真系再睇萧红双市街嗰阵时写嘅咁样。 好奇怪嘅就系、萧红同张爱玲喺香港嘅接受度系好唔一样噶嘛、即使有《黄金时代》嘅推波助澜。但是始终都不是说很多人看萧红的。咁你呢首诗呢 佢係我感覺到係可以分成兩首，即係兩好明顯兩部分嘅。尤其第一段咧，其實好似蕭紅嘅，我覺得你好似仲喺蕭紅嗰度未出嚟。因為嗰種遣詞造句嘅方式，嗰、那個語氣啊，嗰、那個用詞啊，比如話小狗甚或更安好的啊嗰一段咧，范善彪話你有諷刺，其實就算。佢寫到小狗穿上人樣的衣衫咧，我都唔覺得係諷刺，因為蕭紅就係咁樣。蕭紅佢個諷刺係令人唔覺得好諷刺嘅，因為佢個心好靜，好好純正，佢唔似嗰種好挖苦人嗰種人嚟嘅。但係張愛玲有時就算佢唔挖苦，你都覺得佢喺度挖苦緊人嗰種感受嘛。但係呢首詩咧更特別之處咧，就係去到後邊啦。咁當然你寫嘅係盛世提反女書院啦，因為佢埋骨喺嗰度嘛。你係咪嗰個畢業 嘅？我唔係啊，我唔係嗰個畢業嘅。 你有冇去過睇過嗰度？ 因為當年小詩老師有帶我哋去睇過。 哦，馬可散步嘅時候。 係啦，跟住一去到真係好似感受到嗰小園子唔同嘅空氣嘅。所以就好深印象。 係啊，入面你所寫到嘅印象都係我嗰陣時我去探，即係探蕭紅嘅印象。嗰啲樹葉啊，即係嗰度啲植物好茂密嘅，唔知點解嚇。咁咧入面咧，當佢寫到呢個海島精英的女孩們嘅時候咧，首詩嘅視覺咧，我就覺得有種慢慢嘅轉換啦，就係、是、呢個一個香港嘅女性去睇蕭紅啦。咁當然同我哋頭先我講啊，大望書睇蕭紅係完全兩回事啦。大望書係同佢同病相連嘅異鄉人啊嘛。但係當你轉換到一個香港睇蕭紅，其實到最後嗰一段咧，甚至係一個香港去睇大陸，香港去睇中國。咁樣嘅視覺，咁呢首詩呢，如果真係要攞去分析，係好多嘢可以分析嘅，但最後你又唔係喎，你最後又係返去蕭紅嗰度，即係花瓣、灰藍呢啲係蕭紅好令我哋所觸動嘅嘢，就係話佢明明係一個亂世嘅作家，但係當佢寫到亂世嘅時候，佢唔係話係掙扎啊、控訴啊，或者真係嗰種叮咛嗰種嘢喎，係咪啊？咁我覺得你再讀蕭紅真係好讀得到佢。 係啊，我自己都幾中意呢首詩嘅，其實同埋啊，啱啱好多謝你提到，原來不知不覺間係用咗一啲蕭紅嘅語氣，自己都唔覺得添。 系啊，呢首 再睇嘅时候， 因为强大嘅作者系会咁影响我哋嘅。咁你呢度讲呢个最下嘅白花朵系指咩花？ 最下嘅白花朵咧，系佢睇紧嘅云咯。 哦，就系睇紧云，就系你指佢遗书入边讲佢最后一眼望嘅云。唔系唔算遗书啦，佢最后一封信啦，写俾朋友嗰封信啊嘛。 呢度唔系特别指涉嗰度嘅，但系就好记得。佢記住啊，佢家鄉嘅雲咯，即系雲嘅聚散啦，同埋佢一生嘅起跌啦，咁所以都想用翻雲做結尾咁樣。 咁呢首詩咧，我諗真係過渡到去啊樂敏嗰首 《 雨豆樹》咧，都幾有一種暗暗嘅契合喺入邊嚇，即係點解？雲啊、樹啊，同女作家、女詩人有咁大一種契合喺入邊咧。雨豆樹又既似嗰種詠物詩嚇，但係實際上佢又唔係嗰種傳統嘅詠物詩。我哋先聽一聽呢首詩先啦。 雨豆樹，原初的風景都退去了，只剩下一株雨豆樹，成為世界的終點。你抵達了。也或许是在你所不知道的最后一场新雨之后，一片生物突然破开，地球的壳自裂口卷起，像骨子的厚皮翻起如莲，并认为这是较好的坐姿，是这一株雨豆树了，而你才刚刚以为要翻过命名为龟背的山，翻到你预想而未见的胜景，再翻过森林和原野和逍遥，再翻自己的背，直至你抵达一株张开横枝停荡在地的雨豆树。你抬头以计划好的姿势环抱树干之际，天空渐稀，露出宇宙。 和你说说诗，主持 廖伟棠、郑希辉。 啱啱听过咧，就系乐敏嘅《雨斗树》。 啊，《雨斗树》系我第一次听呢个名啊。咁其实乐敏好多诗入边咧，真系好似孔子讲“多识花草鸟木啊，草木之名”啊。读佢嘅诗有好多好细致嘅物种吓。咁呢啲物种系你一直就关注，但系你真系离岛生活，令你更关注呢啲嘢咧。 都系我有时自己上网揾嘅，譬如雨斗树，其实呢个就比较多系出现咗一个异象，然之后我再揾有冇一啲对应嘅树咧咁样样。咁我又唔算话真系好认识啲花鸟草木嘅，但系有时会特登走去揾一啲名。 啊，所以俾我讲啱咗。呢首唔系一首咏物诗啊，咏物诗嘅思考方式系相反噶嘛， 系 先有 嘅。见到棵树， 我以为平洲有好多雨斗树， 我都以为系啊，所以我就奇怪点解我未见过雨斗树嘅。但系呢首诗啊，好短，但系好流利啊，即系入边嘅意象嘅转换咧，非常之精彩啊。尤其第一段嗱，佢从棵树变成山，变成地球嘅壳，但系即刻又翻翻去好细嘅嘢。我哋食嘅橘子嘅厚皮。跟住又连，跟住又变成一个好大嘅暗示啊！因为点解呢？佢虽然冇写，佢话写到较好嘅坐姿嘅时候咧，我当然系会想到观音嘅吓、即系呢入边地球变成吉，变成连，又变成观音，即系呢个大细嘅转换啊！可以讲系举重若轻啦，即系诗人嘅技巧非常之高吓。咁、我记得应该系刘伟成帮你写嘅最入边都有点出。不过佢唔系讲呢首诗啊，即系话大如宇宙又小如冇一个具体嘅事物系点样喺佢诗度呈现，所以不其然咧，当我哋读到最后露出宇宙嘅时候咧，我哋觉得系好正当嘅， 好顺理成章， 系好顺理成章嘅，系啊，即系去到呢个时候咧，一棵树就系撑起嘅宇宙嘅。 其实系一个即系寻找嘅过程嚟嘅，即系我自己点解拣咗呢一首诗，因为我都好中意入边嘅意象。有一日突然之间谂起，就觉得哇，好得好开心咗半日。因为想到这个意象，即是一棵树可能是一些终点或者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断地寻找的时候，可能突然之间那个地球就移动了，即好像骨子的厚皮翻开，其实是本身棵树在地球上面，突然之间或者你是在地球的一边，那棵树在另外一边，突然之间棵树翻出来就出现在你面前，即是那个地壳突然间好像骨的皮这样翻回转头，我不知 道你的奇遇啊，真的非常之好， 我想找一样东西突然之间出现在你眼前这样，即是很开心这样。当你突然间见到你要找那样东西的时候，原来去就突然间出现一个更加大的境界咁样咯，寄予一啲人生嘅寻找嘅心境。 你写呢本诗集嘅时候咧，我谂你经常有一种悟道、得道嘅感觉，因为点解咧？呢首咧同埋之前我哋上集讲过佢嘅首即系搭夜船前往嗰首咧，亦都系 有彼岸啊， 抵达好似终于揾到啲嘢啦咁样吓。当然啦，你仲好年轻，你将会揾到更多嘅嘢吓。咁慢慢我哋去到尾声啦，真系。咁我觉得咧。虽然我都唔想好沉重，但系咧，最后咧，我哋嘅时代就真系咁沉重。我哋嘅节目咧，每次咧，我记得我哋成日都嬉笑怒骂吓，成日都即系笑嘻嘻咁样讲咗一啲好似好伤感嘅诗啊，好悲伤嘅诗，讲过太多啦。咁但系到我哋到最后咧，我哋亦都要系翻我哋嘅此时此地吓，翻香港，翻令我哋。要写作呢啲文字嘅地方，咁咁啱咧，我就揾到佢哋两个，有两首诗啦，都系同呢个时代相对话又得啦，你讲系，但系亦都可以讲系咧，为呢个时代咧做一啲证言嘅嘢咧，但系诗嘅造证同埋政治上或者系抗争上嗰种系好唔一样噶啦，咁我哋就先听下船君呢首叫做《撕裂》嘅，系关于雨伞运动嘅诗。 撕裂，他把他逼到暗角，然后问他：你贫穷吗？彻底的贫穷，如同你们一模一样。星期六的下午乘船，随着浪声呜呜走到无人的码头，回头望蓝色的兴趣囚禁了整个海洋， 世界是颤抖的方框，还是我的眼？托开抽屉，我问墨子：你快乐吗？墨子没有回答。每个清晨，仍是东倒西歪的一对一双。梦里我们仿佛还剩一个共同朋友，他的眉目和善谦让像占领区内的交通灯。谁最终吐出什么话，而我们把假期都放完，夹子它黑色，但维持蛋糕的完整。我一口咬下去，还剩一大片，等待，然后是更久的等待。包围、瞪眼、拉开、撒眼，你竟仍在我身边。 刚刚听过就是船军的撕裂， 好难过，但是又好有一些东西好像在这里支撑着我们这样。这首诗一开头就很惊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暗角的事件，但是他将暗角事件呢置换到成为一个好像很荒诞的戏剧的音乐这样，可能是警察逼问。但亦都可能呢个暗角，呢个他和他，佢哋其实根本系一样嘅人嚟嘅，但系点解会变成咗系一个逼问者同一个被逼问者呢？咁呢个一模一样，如同你们，其实我哋作为同代人吓，同代人我哋共同承受呢个时代嘅好多嘢吓，但系点解喺呢个共同承受之下，我哋仲要分裂？就好似题目所讲，呢种撕裂系点样出到嚟嘅呢？入面有啲好船军嘅嘢嘅，呢只物子嘅出现啦，我觉得好船军吓。咁入面呢，除咗物子呢，仲有一啲意象呢都好奇特，比如黑色嘅夹子维持蛋糕嘅完整吓，同埋轻柱系咩嚟嘅？蓝色的轻柱囚禁咗整个海洋。 嗰、那个系回头望嘅时候，系谂起皇后码头嗰两条柱。咁、你调转望翻去嘅时候，一般我哋觉得海洋系好自由，但系唔知点解嗰下望落去，原来最自由嘅地方已经被囚禁咗啦，咁样。 但系最后，我觉得你都几善良吓，系安慰翻我哋。你仍在我身边呢度啊，虽然呢个你系谁呢？系咪前面呢个你们中嘅一人呢？或者系呢个他？和他，任何一个他者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你，你是令这种第二人称是令我们感到温暖的，是令我们感觉到被拉在一起的， 是正面的咯。 是啊，所以这个撕裂呢到最后我又觉得好像是掹埋了一点点样。 我讲一下那个蛋糕啦，那个蛋糕其实是小个那时候是看条颈靓，现在没有条颈靓的嘛。小个那时候很远坐船去看条颈靓，全部都插晒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时候。那很远看的时候它好像一个蛋糕这样。 少少象征。既然剛才我們都已經講到同代人了，雖然你們不認可我是你們同代人，但是我堅持地覺得呢，我們是同代人。有句講法是這樣，崔健說的，他說只要毛澤東的像還掛在天安門上，我們所有 的都是同代人， 是在他 下面的人都是同代人。這個比喻啦，很悲涼的比喻，但是呢我們最後呢我選了一首呢是樂敏的到同代人呢首诗呢，希望呢我自己读错，我头先都同佢讲错，我话应该系至同代人，因为我哋需要我哋悼念嘅嘢太多啦，咁样写好伤同代人嘅心。 因为其实写呢一篇诗嘅时候諗起一位朋友，佢叫做杨国荣。咁佢都走咗差唔多十年，咁佢系一位即系教中国儒家哲学嘅一位老师啦，系大学咁样。我喺大学嘅时候认识佢嘅，佢嗰阵时亦都会对社会政治啊，对于一啲伦理嘅问题好关心，亦都写咗好多书啦。佢40几岁就已经离开咗，咁好多时候会谂起呢一啲走得好早嘅朋友，尤其遇到一啲政治事件嘅时候，即系当我哋全部香港人。知识分子都一起去为到一些士疾夫的时候，那我就会想这些朋友如果在这里会怎样呢？那所以也都有一个那同代人其实有少少是指一些 走咗嘅人，但系好想将佢哋拉翻埋一齐咁。 嗯，我觉得依家喺收音机旁边同我哋一齐听呢首诗嘅，就系我哋嘅同代人。 道同代人，日光披微，远古的浪穿过我，以及刚刚到回去的力轻的同代人，就那样，你们停下来了，以躺卧的姿态矗立，与往者相忆，并且错过后来所有照面。但我还是想及与你们同路。要是你在，我知道你会疾呼或流泪，坚拒一切乖谬的语言，为即将消亡的方城留守。你会走在前头，坐下成为抵抗卑屈的堡垒，正如你情切的灵游在我们握拳的掌心密密发热。海一句一句送来了挽词，就让我们替你收藏在尚未合上的瞳仁里，超正你毕生织造的花束蒂落。 我作为同代人非常感谢这首诗，尤其是这一个字，我非常之意外地见到宁兴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现在很少很少人用的。五四时期可能会有多啲人，但係如果用佢嚟形容我哋嘅同代人，或者係你所悼念嘅呢啲优秀嘅人呢，我觉得係非常之合适嘅。呢、这个亦都係我哋写诗嘅人想要成为嘅一种品质。咁我哋嘅节目终于漫长嘅节目嚟到尾声啦。 係呀，唔舍得嘅。 唔舍得呀。咁呢我好希望大家以后就算冇喺大气电波入面再同我哋一起分享诗歌呢，我都希望大家喺自己嘅世界又好，或者喺其他嘅途径又好，我哋继续去讨论诗歌，继续去读诗，等诗继续成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是啊，咁啊，下星期咧就有新节目嘅，就叫做《天圆地方》，一个科学节目啊。 哦，太好啦，应该系咁样嘅，真系咁我都死得硬币。 咁我相信真系廖伟棠啊，甚至乎系诗歌啊，我哋讲新诗咧，后会有期嘅一定。 后会有期，一定有机会我再同大家或者系你哋。啊，乐文啊，璇君啊，你哋嘅年轻诗人，继续我嘅位置，我哋继续将诗呢，即系令佢变成香港都可以有诗，香港都系一个有诗意嘅城市。 系啊，咁啊，和你说说诗咧，就真系嚟到最后一集啦，后会有期。 好，拜 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